Rica Finance 一个金融资讯的网络平台，由今日至2014年12月31日，只要你是 Rica 先的会员，就可以用港币2200元登记成为 Rica Finance 的一年会籍，非会员价港币2530元，请将会费存入至中国银行户口012-884-000-95083深蓝制作公司。请将入数证明连同阁下想使用的登入名称和密码电邮到去 regafmember@gmail.com， 标题 RF 会员，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 四面漏屌，八卦抽水，我是你们的呃拉一周节目主持人拍完太河。呃拉呃得有几尽，你要听我们呃拉一周啦。你听紧的是 Regazine，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和无限连线的网络媒体。 今天我們去哪裡玩好啊？ 哇，落雨絲濕有什麼好玩啊？ book 場話打波囉。 book 場呢中數 book 不到場的 喎。一係要打牌啦。 哇，打牌咁悶又賭錢。 喂，我啱啱聽咗個新節目叫桌遊兄弟啊，裏面呢全部講桌遊㗎。啲 game 呢聽聞呢好似好易玩㗎喎，同埋可以一大班人一齊咁樣玩。 等我係咪一齊學下嘢先。 記住逢星期四晚9:30至10:30準時收聽桌遊兄弟。 好，翻嚟第二節嘅桌遊兄弟啊！我真系 up 咗另外一個節目添，唔知点解。我突然之间我老 loop 咗另一個節目。 你会 loop？ 点解你会 loop 咗另一個節目嘅？ 我唔知啊。点 解你会 loop 咗另外一個節目嘅？ 窒啫，窒。 你未试咁应该。 系啊。 喂，即系 啱谂紧第二啲嘢。 任控住，因为头讲翻头先啦，我哋啱啱第一節完嗰阵时候，即系我唔知 Dio 啦，你细个嘅时候即系。同啲隔離鄰舍好㗎嘛，即係我覺得啲感情都比較 OK。 好啲啦，但又唔係十分好㗎，因為其實好少同隔離鄰舍去溝通。 哦，因為我就嗰陣時候就因為大家年紀差，即係差唔幾呀，同埋可能讀埋同一級呢，佢只不過唔同學校啫。咁其實我啲即係都 OK 嘅啲感情，但如果大過咗之後呢，你好似你唔好再讲话系中学定点啦，上到去中学依然有小学可能唔同学校都 OK 喎，嗰个感情去到中学嘅时候，啲感情开始有少少跌噶啦。你更加信 你系话同咩嘅？ 同隔篱邻舍咯， 隔篱邻舍 系啊，因为小走去一齐走去走下打可乐棋啊，打玩下波子棋啊，捉下象棋啊，冇嘅少啲啦，唔系冇有嘅少啲。去到大學你更加唔使諗添啊！ 啊，大學反而唔使諗，你隔離鄰舍，如果你住宿舍嘅話，又唔係咁講嘅。 咁我唔係有一樣嘢就係我讀 high school 同 U 都唔係喺香港啊嘛。 哦。 咁但係 OK， 咁我再翻即係翻嚟香港之後，嗰個環境即係嗰個感覺仲差，喺兜口兜面見到佢都唔會同你 say hi， 即使你同佢 say hi 都好。 你有冇主動？ 有，我一定會見到就有禮貌嘛，你哋。 佢咪時運高，時運高見唔到我咁樣。 我唔知喎呢樣嘢，即係但係即係有時唔止係 friend 啦，有可能隔離嗰啲即係你知總有啲 uncle auntie 嗰啲啊，嗰啲姨姨啊咁都會叫佢一聲。打下招呼佢都可能好冷淡啦，咁樣嗰啲呢，即係同以前相差得好遠。 咁大支嘢嘅呢個。 我唔知道。即係我已經好熱，你知道我都已經好熱情啦其實。 不過特別係現代嘅屋苑嘅嗰個嘅設計呀。嗰、那個屋苑嘅設計其實同以前舊式嘅屋村設計呢，其實屋村嘅設計都比較上鼓勵呢、這個即係如果講直純嚟講設計嚟講呀，都比較上鼓勵呢個嘅人同人之間有交流喎，樣嘢。但係而家啲屋村設計咧，唔鼓勵嗰時候，即係重點有一樣嘢咧，就係咧嗰啲設計咧，雖然以前咧係都係有鐵閘，但係以前咧係開門噶嘛。 係啊，開門噶。 而家唔係噶嘛，而家係個人咧，好似有套閘閘住自己咁樣咧。咁呢個係嗰個設計問題，所以新興嗰啲嘅 新裝修嗰啲嘅一啲嘅門咧，佢哋都唔中意再用呢個嘅閘嘅形式啊。 好似我住嗰個都係，全部都係木門嘅啫。 木門係就木門咯。咁啊，相對俾人嘅感覺咪感覺啊，感覺上咪 close 啲咯。感覺上呢、這個都係嗰個嘅屋苑設計嘅問題，呢、這個本身都係。 我覺得有時人嘅問題 人嘅問題都固之然啦，呢、這個就咁但係 設計 或即係本身嗰個屋苑設計都唔鼓勵你做呢樣嘢啦，即係嗰樣嘢。 我覺得其實可能而家係少咗玩呢個一樣嘢。我唔知啲人有冇試過，細個嗰陣時候即係我哋成條巷都好小朋友噶。即係我媽媽住嗰度咧，細個係會開一張康樂，即係篤嗰啲康樂棋嚟玩嘅。好似篤波咁嗰啲康樂棋， 咁我哋冇啊，因為我哋玩，我哋玩就最多就係落青協玩。 誒，呢啲嘢可以搬上嚟噶嘛？ 嗱嗱都冇嘢啦，得啦，冇嘢啦，冇嘢啦， 即係 set 張波喺屋企篤咁樣樣。 唔係喺個巷度篤咯，即係喺條巷度輪咯，輪機咁樣喺度篤。 唔係同埋即係你點解而家依個嘅屋企嗰個嘅關，即係嗰個鄰居之間關係咁差，特別小朋友啦，都係因為嗰個嘅嗰啲嘅電子遊戲。嘅各樣嘅興起，即係嗰樣嘢， 即係自己耷低頭望住部機已經可以玩到㗎啦嘛，咁就唔需要同人哋去溝通。 同埋嗰個嘅嗰、那個小朋友對玩嘅定義同以前小朋友覺得對玩嘅定義係好唔同嘅，即係以前小朋友冇錢啊嘛，咪乜鳩都玩咯，即係乜都可以玩一餐嘅，咁啲咁嘅死人滑石粉喺地下度咧溜冰啊，耶咁啊溜啊咁啊，咁但係而家唔係你溜冰，真係要去溜冰場，真係要揾對溜冰鞋，真係要去溜冰。 咁你細個去旅行嘅定義同而家大個去旅行嘅定義都唔同啦。 唔係啊，話細話細 以前去郊野公園你都叫做去旅行嘅。 唔係啊，話細以前細個嘅小朋友同而家嘅小朋友啊。即係以前年代嘅小朋友，而家年小年而家年代嘅小朋友， 年代變咗啦嘛。 咪就係、是，所以咪就係話依一樣嘢，所以即係嗰個玩同埋個玩嗰樣嘢都唔係咁 spontaneous 啊，唔係咁自主性啊。即係玩係一個好 structured 嘅一樣嘢，即係你一定要跟住呢啲嘅 formula 嚟玩，而唔係一個好 free 嘅一個玩法。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比較上年代之間嘅發展嘅一樣嘢。 你話講細個嗰陣時候，除咗我哋呢啲超級無敵可以夠僵喺呢個社區中心立人哋嗰張即係康樂棋台上嚟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棋，即係我細個又好得意嘅，我已經有一個有少少 finance 底嘅先見之明，就係、是、要玩係唔需要錢嘅，我係唔會揾錢買棋 嘅。你開埋粒係咪啊？ 係啊， 呢個唔係叫 finance 底喎、啊，你搞清楚喎、啊，呢、這個同 finance 底冇乜直接關係 嘅 喎、啊。 有用最少嘅資源攞最大嘅嘢嘛？ 係你啱，你啱。 同埋呢個康樂棋除咗篤嗰啲之外咧，有啲竹嘅康樂棋。 哦，竹嗰啲康樂棋。 竹嗰只康樂棋又係立人嚟㗎啦。 嗰啲二立。好多 嗰啲二立好多收埋就得 啦，细啊嘛嗰啲， 嗰只棋都几好玩嘅，其实我觉得 就系一只绿色仔，然后听天由命 game 啦，叫做 佢有啲蛇喺度帮你企咩行上去啊， 我都叫听天由命 game 啊， 又行 即系你，但系问题你要行中嗰条蛇先得噶嘛，大佬啊， 你行唔中咧，行到第99格，佢唔知跌翻落去第70几啊嘛，嗰下好跌， 嗰下就真系晴天霹雳咯， 唔系啊， 啲人就会笑你啊。 诶，笑你，我老公，唔系，其实呢只 game 咧，一开始嘅时候咧，系源自于印度嘅呢只 game， 系啊。 边只 game 啊？ 你话康乐即系行绿，即系绿色仔，然后行上去嗰只 印度嘅， 系 啊，呢个先知。 源自于印度，咁喺呢个嘅我因为我对呢只 game 嗰阵时啊，搵嗰啲资料啊， 喺恒河流域附近， 唔係喺呢個嘅1892年先至傳到去英國，咁先至正式去呢個 commercialize， 即係商業化佢。咁呢隻 game 嘅本身嗰個嘅理念啊，即係其實你見到佢有樓梯啦，同埋有蛇啊嘛，其實呢兩嘢都比較上重要啊，喺呢種嘅康樂棋，喺隻康樂棋入面都比較重要。咁以前呢嗰、那個嘅本來就係我嚟喺印度教我嚟解釋呢啲嘅，即係介紹呢啲嘅輪迴嘅思想，去俾一啲嘅大眾。 哇！ 哇！即係條蛇跌咗落去，即係你本身你可以得到升天嘅，你做錯嘢，條蛇就跌翻落去，你落去地獄咁樣啊？ 啱，即係嗱其實咧佢係咁樣嘅， 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啦。 咁傳統嘅嗰個嘅呢啲嘅康樂器咧，裏邊咧就有五條嘅樓梯同埋十二條嘅蛇嘅， 每條蛇都有名咁樣 嘅。每條樓梯同埋每條嘅蛇就代表住嗰五條樓梯就代表住五種嘅善行啦，同埋嗰十二個樓梯咧就十二種嘅惡行。咁嗰五種嘅善行咧就係咧信仰啦、信任啦、慷慨、知識同埋禁欲。咁而嗰十二條樓梯咧就係代表住呢個叛逆啦、虛榮啦、粗俗啦、偷窃啦、说谎啦、酗酒啦、欠债、暴露啦，即系嬲嘅意思系佢，即系佢 暴露，唔系咁啊，暴露， 系暴露。我谂暴露系即系好暴躁地暴露啊，暴啊点咯？唔知系贪妄啦、自大啦、谋杀同埋淫欲，呢十二种嘅嘢就系呢十二条嘅蛇咁去带翻你落去，咁楼梯就可以如果。但系尽快升上去嘅。 咦，我冇谂过玩嘅时候， 完全冇谂过。咁佢第一百，即系佢终点个位，佢点样解释咧？ 咪咯， 你咪成功咯。 哦，即系上咗天堂。 上天堂， 就天堂嘅佛道教，点解印度教系上咗天堂？ 咁印度教系佛教嚟 嘅。咁成佛咯，系嘛？成佛系嘛？ 脱离呢个涅槃啊。 O K。 涅槃，涅槃，脱离个涅槃啊。 嗱，我就记得咁，我肯定唔。咩啦，如果玩呢个棋 咩呀， 咁我立返嚟㗎嘛，阿潘。 你咪帮隻棋脱离咗涅槃囉。你咪帮副棋脱离咗涅槃囉。即係总有咗啦，佢脱离咗涅槃啦。佢脱离咗。 咁咪唔係，咁我都会摆返落去嘅正经鸡。 我会㗎。 会。 冇人㗎。 梗係会。咁你 咪喎。 暂借咋嘛。 咁 你由头到尾都係讲喺下面立上嚟，咁你下面系边一度其实。 社区中心囉。 哦。 咁社区系会社区中心玩。 咁社區中心要簽名㗎嘛，借嘢還嘢要簽名，咁佢生 咁所以佢咪唔簽囉，咁你攞完之後咪走囉。 你偷偷地鼠入去嗰個證物室度攞啲證物走囉。 係喎。 唔鎖㗎嗰啲嘢。 唔係咁嗰陣時，因為始終我。 定係人哋簽完之後你攞咗用人哋嘅名嚟借。我覺得咁樣比較好喎。 唔記得咗了。 偷嘢啲唔系光彩嘢，真系唔好讲。 唔记得， 唔记得了。咁唔系偷都暂借啫，老 马。 系你暂借。 暂借啫，同埋即系细个仲有只棋，即系我细个都好益智嘅。 系。 嗰啲好似卜砌字母嗰啲棋。 Scramble。 咁嗰啲系比较贵噶嘛。 我好唔中意玩呢个 game， 因为我嘅 vocabulary 系唔多嘅。 唔系啊，我 vocabulary 唔系唔多，但系我系一个文盲。我系识，我系讲多好多 vocabulary 噶，但系咧，我哋个拼咧，你个叫串咧，我真系屎俾你睇，我真系。 咁就大镬。 唔系好搞笑噶，嗰阵时咧，中学嘅时候咧，即系咧啲人咧，就知我英文嘅。讲同埋听嘅 vocabulary 比较多啊嘛，咁咧之后咧佢哋咧就有时候咧拎本书咧就问我啊呢个字点解啊，咁咧我就叫佢你拼咩，你读俾我听啊，哦可能就系 vocabulary 嘅字啦，我 vocabulary 我即系代表词， 即系你望住就 我唔识拼，因为我唔识拼啊，唔知点解， 真系果然一个文盲啊， 我好中意恰呢啲人嘅话呢啲。 所以我咪唔同你玩。Moving on， 生命之旅有冇玩过？ 有生命之旅， 记忆 不过比较大个噶啦。生命之旅已经系去到中学嘅时候。 唔系啊，我玩生命之旅嘅时候，我最大嘅记忆系我同我屋企人玩。 啊 哈，系啊，我同我老豆老，即系同我老豆。 我嗱，生命之旅都仍然系好坚持要喺呢个社区中心立上嚟。 唔系啊，我觉得社对我嚟讲，喺社区中心玩嘅最深刻嘅一只 game 系呢个《战国风云》。 吓， 系啊， 我都唔系好记得点样玩啦。 系咯，《 战国风云》咧，我都系我虽然我记忆好深刻，但系我系嗰阵时我系完全唔知点玩嘅。因为我净系知咁啊，点解记咁深刻咧？ 就系因为 component 好靓， 唔系一来啊，二来系因为 我知道好贵， 我哋睇唔系社区中心借啊嘛，就系社区中心。咁之后咧就因为咧，我哋嗰班人咧睇个说明书成个钟，搞成个钟之后执晒啲棋之后，大家话走啦。 OK， 了解嗰只棋点玩， 走啦，拜拜。之后就冇玩过。之后就冇玩过啦，之后就冇人玩过啦。 喂，战国风云系咪即系有啲战舰喺度嘅啫？ 唔系，有个拿破仑做封面一个。 系拿破仑做封面啊， 系入边啲 世界地图嚟噶，世界地图嚟噶，嗰个系。 系。 Miss 噶。 哦，冇玩過呢、這個，因為嗰陣時因為大部分都同啲女仔玩咧，啲女仔係唔係啊？佢哋都會玩，都會玩棋嘅，但係反而話唔中意玩呢啲咧，佢哋會即係生命之類或者呢個大富翁係受歡迎啲噶嘛，同埋波子棋啦，仲有一個 jingle 㗎 ，jingle 層層疊， 哦，即架。层层叠啦，系咯，层层叠， 好中意拱冧人哋嘅，特登 set 啲嘢要人哋冧， 特登摆嘅时候摆得唔系好正啊，咁等个塔越砌越美啊， 系一定会摆得正，但系只不过我哋攞晒底嗰啲咧，就 ensure 人定一定会冧。 唔系啊，我觉得细个咧，我玩咗一个变种嘅层层叠噶， 系咪有 Uro 嘅成分嗰、那个？ 唔系， 你 唔系系搵木头嗰啲玩嘅。但系咧，平時砌塔咧係三條平排擺，即係打橫三條平排噶嘛。我哋係將佢變成一個三角形，之後轉六十度角，然後三角形即係三角形三角形。 哦，即係你玩法嘅問題。係 啊，玩法係用三角形，然後中間係中空嘅。 啊，呢個未玩過。 係啊，咁樣係好難玩嘅，好快死嘅，係好快死的。 所以有時我覺得有時真係諗講翻起細個玩嗰啲嘢咧，你就真係諗翻同。啲朋友仔點樣去玩啊？ 哦，呢個係非常之， 同埋以前我硬係真係覺得以前同啲朋友仔嗰個感情好好多係。 嗯，絕對係、啊。 相對地，因為我哋經啊，我即都係一個回憶，經歷過多好多嘢，即係你可能坐低講起話，係、啊哦、我哋以前玩過啲，有時去 cafe 見翻啲 friend 咧，即係都會話，誒、啊，不如我哋攞翻副，真係唔係話玩啲乜嘢喎，攞翻副大富翁出嚟玩啦，不如。 冇啦， 喺咖啡就真係唔適合玩大富翁。 冇啦，我 喺屋企就冇所謂。 我對大富翁呢隻 game 我真係，我講過好多次啦。 咁咪都係呢個回憶嚟嘅啫，只不過。 啱啱不過同大富翁即係玩大富翁都要睇同咩人玩嘅。 係。 唔會講呢個。 咦？講呢啲。 我覺得細個咧，我記憶最深刻嘅 game 啊，即係象棋係啦，中國象棋係。咁但係我記得最深刻嘅一隻 game 呢就係軍棋嘅。軍棋。即係細個都軍師類型連連排啦，即係呢個嘅做總司令啦，仲有。係啦，仲有工兵啦。 點樣玩呀、啊、其實我頭先講嗰軍事棋唔同啦、 啊。係咪咁樣呀、 啊、係呀係呀。 係呀咁樣㗎嘛。 我就係話唔識玩呢隻啦，就變咗玩盲棋我先識玩。 哦有盲，我記得有盲棋版嘅，有盲棋版嘅，即係大家。 嗰陣時喺樓下文具鋪買三個幾一副㗎嘛呢啲。貴過飛行棋啊，飛行棋個幾。 哎講飛行棋都仲未講飛行棋添。 飛行棋飛行棋又有段估喎。 飛行棋又係嗰啲好鍾意。飛行棋嗱飛行棋我嗱我細個嘅時候就擁即係有飛行棋都唔係貴啫。 係啊，都係個幾一副嗰陣時。 咁點解你嗰啲全部都係個位數字？ 係咯，係咯，咁全部個位數字 喎。 但係我買嗰時已經係啊，我以前買已經係十幾二十蚊㗎咯。 點解你可以個位數字啊？ 真係唔知 喎。D D 你嘅年紀 同你差唔多啫。 講呢啲我都未試過個幾買副發副棋喎，真係。 个几， 我真系未试过。 咁我住咗区啲文具铺，冇咁奸商咯，可能。 我净系试过用豆底买竹啫，讲笑 啊，仲有竹签啊。 哦，挑嗰只竹签，唔系。 竹签嗰阵时你系两个几一桶 啊？喂，你喂咩结？喂， 点解你可以搵得咁平？ 两个几？ 我唔知系咪攞完啲笃完鱼蛋嘅。 两个几？ 好平嘅啫，纸盒装、木盒装贵啲嘅，木盒装四个几嘅。 你都系讲紧个位数字喎。 近期咧，我近即系我喺现代啊， 现代 我讲嘅都系现代啊，我讲嘅系八十年代啊， 又不是啊，八十啊，咁样我喺现即系我今日啦 ，actually 就系今日啦。咁我上网咧，即系搵下啲咩呢啲 game 嘅时候咧，我想上去买翻呢啲，即系上网玩买翻呢啲咁嘅 game 啊。咁之后咧，我咧就上淘宝搵啊。咁之后咧，我。见到你嗰只跳竹签 game 呢 唔贵㗎喎。 你嗰阵时卖几钱啊 两个几 钱 四个几啊。 而家我见到系卖三蚊。 係囉竹签嚟咗点解会贵嘅啫想问。 我唔知喎但係嗰阵时我 买。 但 係过喺度少过分喎真係两即係嗰个好过分。 真係好过分。 仲系乜健康康啊以前嗰啲 board game。 唔系吧。喂即係我未试过搵过喺数字买 game 玩喎。你话飞行棋飞行棋都仲要玩咗纸盒即係纸做嗰啲呢。就系同啲 friend 玩但係仲有啲大份啲嘅。 我嗰陣時係玩到個盒殘曬咧，就攞膠紙黐啦。如果唔係佢攤開 嗰個吸個盒啊嘛，永遠 都攤開， 永遠都係咁噶嘛，好衰我到而家都。 但我反而中意玩，即係有冇見嗰啲飛行棋係？嗰個棋盤成個地氈咁樣嗰啲， 我記得點解我買棋買咁平啊？我媽帶我去教協買嘅。 哦， 咁得啦。 教協買係好平。 真相只有一個。 真相大白。 真相我只有一個。 唔怪之啦， 我終於揾到一段忘記咗嘅童年回憶啊！ 我記得咧，我細個咧玩過一隻棋啊，我相信冇人玩過。 你本身已經係棋啊。 是我是啦我都被人玩过啦我都是吧而家都。咁之后呢有一隻棋呢好搞笑我相信冇人玩过即係相信冇人玩过叫升官棋。 咩嚟 㗎升官发财。 係你冇错。我唔知点解我屋企会有 大酒店玩咗呢啲。 我 点样玩呀升官。 我真係我唔知点解你会搵埋啲棋我哋从。 基本上啦佢一个嘅玩法呢係同苹果係同唔苹果係同呢个嘅康乐棋係一模一样嘅。基本上你係择色仔然后行。 咁升咩官呀、啊、 但係呢你行嗰啲格数呢就全部变晒做以前嗰啲科举名啊即係呢嗰啲状元啊之后仲一个即係你從一開始呢個白丁。 可以擺到落博物館喎清朝嘅遺物嚟㗎。 即係你從其實一個白丁最後呢去到呢個鎮國公啦到左國公咁樣呢。即係你考狀元你考完狀元嘅考完狀元之後呢你要呢要抽嘅要抽啲嘢即係要做個 random 嘅一嚿嘢嘅。即係 random 一嚿嘢呢就我嚟呢決定呢你升唔升到官。升即係你時運唔好你升唔到官㗎嘛。即係考咗狀元你升唔到官㗎嘛。 所以就係時運高啊。 係啊咁之後呢你最咩目的呢就係、是、要行上去。但係好搞笑嗰、那個呢個嘅。 真係未見過見都未見過。 升官。 冇講接觸啦。 即係升官啊呢、這個升官發財啊呢、這個。咁呢同埋Cluedo 啊。 什麼來的 妙探尋空啊。 喔、哦、雖然我到依家都唔知點玩啊。 係啊。有冇人玩过咩？ 我有玩过。 我冇同你玩过咩？ 冇。 同水扇玩过咩？我哋 冇。我就记得有六个唔同颜色嘅人 ，Mr. White 就是 Mr. Green 啊咁样。 Red, Green, Blue, Purple， 系咪 Plum 啊？有个叫 Plum 噶嘛？ 系。但我都系唔知点玩嘅，即系我凭乜嘢嘅线索，然之后去揾到个凶手喺边间屋边个地方杀到人呢 边个人边间房咩武器啊？ 系啊， 三样嘢。 我系唔知点样玩嘅，我有尝试过 download 过呢个嘅手机桌游版啊，但系我 手机版好似有啲， 但系我唔识玩嘅都系。 真人版其实几好玩嘅，真人版 系啊， 系真人版几好玩。 使唔使讲大话噶？ 冇得讲大话噶，可以玩心理战，但系冇得讲大话。 系 可以玩心理战，咁其实佢嗰个玩法好简单嘅啫，即系呢啲，我发觉咧好多咧就系咧，因为呢个嘅呢啲嘅 game 最主要都系嚟自于个 Taurus 啊， 绝对系 系啦，咁但系咧好多时候 Taurus 都唔识点，即系好多人见到呢啲 game 都唔识玩啊，咁咧其实咧妙探尋空 Cluedo 啦，即系我唔知，即系好多唔知点读啊，咁样咧妙探尋空呢只 game 咧。其实呢就係、是、呢一个人每个人呢一开始呢就会将嗰啲嘅地方啦人物啦同埋呢个嘅空气三样嘅分开即係三沓牌分开晒先嘅。咁然后呢喺每沓洗断佢啦然后呢就每沓牌里面呢中间呢抽一隻牌出嚟然后呢就摆落嗰个嘅 mystery 信封里面就摆喺成个牌中成个墙嘅中间。然后呢就將其他牌全部洗亂佢然後就平均分發曬俾咁多個玩家。咁之後呢每個人呢去到佢個 turn 呢就一來擇色仔可以行路啦。二來呢就可以呢做一個嘅聲稱一個嘅 statement。咁呢個 statement 呢就係話我估紅小姐喺呢個嘅天文台用呢個嘅掌座殺咗人。咁樣。咁之後 嗰個兇手知唔知佢自己係兇手其實 唔知㗎 咁神奇 係好搞笑㗎我成日都諗個方法點樣將呢件事關咗佢㗎即係懷疑佢係咪有精神分裂㗎呢 唔殺囉 殺咗人 都唔知 㗎但係反而另外你話妙探尋空我諗起第二隻 game 邊隻呀 猜猜畫畫 差咁遠 都係估嘢呀 都係估嘢都係估嘢 嘩你個力氣都幾大喎 係好大㗎你個先知咩 眼突煙喎 你眼突煙 猜猜畫畫都真係 都好大个噶啦， 好多笑料，猜猜画画， 好多超多笑料。 华尔兹啊，华尔兹咁都画到出嚟嘅， 已经开始唔知究竟佢点样画。 唔系啊，即系好多，即系玩猜猜画画嘅时候，即系重点系猜猜画画原本嗰个 rules 好无聊啊，即系原本个 rules 啊，即系佢即系跟住说明书玩呢个 rules 好无聊，就系、是、咧你分咗两 team 人，然后咧其中一 team 人咧就喺度画紧嘅时候，另外一 team 人就睇佢哋玩。 我哋反而玩鬥快啦，兩啲咪一齊玩。 通常都係咁玩嘅。 係啊，咁樣玩玩啲，但係即係猜猜畫畫真係好笑。 但係咁樣因為我哋都試過咧，就係、是、偷偷地裝到隔離啲人玩乜咧。 咁呢個都 係就唔係憑自己嘅嗰組嗰啲人玩乜，而係憑對方嗰組嗰啲人玩咩咧而估到個答案。 呢個叫 trading 啦、啊。 即、就、係、是、除非你攞攞塊板擋住遮住，唔好俾佢 有聲 嘅 聽到。 我通常都匿埋。 匿埋二個。 匿埋二個。 唔係咧就會加好多嘅，我自己就好中意加好多嘅變體規則落去我冇同你玩猜猜畫畫， 有玩，都話華爾茲都俾人估到啦。 我唔記得啦，已經 有我哋有個朋友啦，即係一對所謂 couples 咁樣啦。 所謂 couples 係 啊， 即係、就是、男女朋友關係啦。咁咧嗰個男方咧就畫咗啲好肉酸嘅公仔火柴人，唔知點樣畫到，即係個火柴本身都唔似人啊。 火柴已經唔似人， 火柴本身。 但係嗰個女方竟然可以憑佢咁肉酸嘅畫工，可以估到嗰個係華爾茲，我唔知佢點估啊，成為一時佳話嘅呢一個係。 即係佢加好多嘅變體規則落去咧，即係就會加，譬如話 哦，有噶，要用左手画 啊，用脚画啊， 脚画好唔好 啊？蒙住眼画 啊，都会有的。 一笔过画啊， 一笔过画， 一笔过画啊嘛。之后咧，自己有时候就会蒙住双呢啲都系咯，蒙住双眼画啦，呢啲都系咯，呢啲都系啲规则，都系加呢啲规则落去。咁而猜猜画画嘅话，都比较新嘅一只 game 啦，都系近年先至兴起嘅呢个 game。 Uno 咯，因为。 Uno 就兴咗好耐啊 ，pair 牌嘅变种嚟啊，咁样讲。 系嘅 ，Uno 嗰阵时，我记得咧玩 Uno 系咩时间咧？宿营嘅时候。 嘅宿营。 唔瞓。 宿营系玩呢啲嘢。 系唔瞓？哇！你知道你不嬲宿营嗰啲系男女分开噶嘛？细个嗰阵时候，即使到到。咁我偷偷 過去囉，因為唉簡單啦呢啲， 咁好似想偷偷摸摸嚟 啲簡單啦、 不嬲都係鼠入叫啲人鼠入嚟，即係抽齊腳鼠入去㗎嘛、啊、即係你總不能即係得女仔玩，總有啲男生㗎、啊、鼠入去冚住張棉胎咁一齊喺度玩，跟住之後 冚住張棉胎 咁溫馨啊， 係幾個一齊冚住 幾個冚住張棉 胎，咁总会有啲咁嘅撞，同埋啲咩事会咁撞入嚟噶嘛？ 会冲破嘅佢哋会。 啊，咁我哋因为我哋通常即系如果宿营系话瞓碌架床又冚，即系又揽住张棉胎咧，跟住就我哋就会卷埋个男生即系拱佢落床下底咯。 讲得切咩？ 嗰次有嗰次。 Mission Impossible 个男， 呢、這个 Mission 个男仔 Tom Cruise， 男仔 Tom Cruise 嚟嘅。 系因为通常 新手啊， 佢冇讲到呢部分啫。 唔系，通常都系我哋肯定系去啲角落头最角落头玩噶嘛。咁於是開到門就見到，但係我哋熄曬燈㗎嘛，熄曬燈佢未見到呢，咁我已經由9秒9進行咗呢個狀態㗎喇。 跟住仲要話Miss瞓覺，冇嚟騷擾我哋啦。 係差唔多全部瞓喺地下。 扭扭落。 扭扭落下都好玩呢個。 我覺得好聽過你講故仔。 扭扭落就用嚟整蠱人嘅。 啊點樣呢？點樣呢？ 唔係整蠱人。係撮合一對大互不相識嘅男女， 互不相識，互不相識都可以撮合， 唔係 同量啊， 不能話互不相識嘅，唔太了解對方嘅男女， 嗯， 係啦， 就透過身體嘅接觸嚟了解對方啊，非常之好嘅呢個， 係啊，扭扭扭， 但我覺得你講過好似你係做轉嗰個喎，係 啊， 點解要做轉嗰個咧？ 撮合重量咯， 點重量化？ 咁咪轉咯。 你即系要认一认低佢个样子，真系死人嘢个样子，真系 转咯，转咯， 转 咯，好正常啫。我又 落 cheating 啦，你 佢梗系有啦，佢咁有呢个嘅 economic 咁 financial 头脑，系咪先？ 咁有 finance 嘅头脑，点会唔落切啊？ 系咪啊？唔 系，我觉得细个咧有个 portable 版嘅， 系啊， 手指 玩噶嘛。 但我到而家都唔明白，即系佢系将嗰啲嘅一嚿胶咧，全部变成一个圆点之后，佢铺喺地下度玩啊嘛。 系啊， 我到而家都唔明白个 system， 你一揿落去就黐住你手噶啦。 系咁嘅事。 系啊。因为佢咧系好细个啫，真系咁细个，唔知几大个，我都形容唔到啊！ 我玩嗰时都成张 mat 噶， 嗰啲大版啦，系嗰大版啦，但系旅行版系噶嘛？我细个旅行版嘅又系大富翁，又系旅行版，诶咁又系大富翁。 但我觉得扭落就真系可以几好玩嘅，睇住人扭系几好玩嘅。 你唔扭系人 咩啊？ 你扭下人啊嘛，唔系咁做噶个动作。 系啊， 你指旁侧边指导嘅肯定唔系我啦，我负责扭嘅啫嘛。系、我哋要撮合，你知唔知要撮合两个人系需要一班人嘅协助噶嘛？ 系， 不嬲都系咁噶啦。不过扭落即系啲人有冇玩扭落先？ 玩过一两次咁大把。 你俾人扭定你扭人先？ 都有啊。 啊！ 我其实我未玩过， 其实我系同自己同学玩嘅。 唔系嗰阵时啊，我其实我系想同水士咧嗰阵时去玩噶。 吓 吓， 系嗰阵 点扭啊佢？佢嗰身形， 唔好咁， 所以咪睇咯，即系米芝莲三星车胎。 唔好咁啦，不过应该几好笑。 系咯， 我唔介意负责做扭噶。 你用水笑自己扭爆佢？ 唔系啊，系扭盘嗰个啊。 哦， 扭盘 嗰个 系扭盘嗰个，系 转中， 转中 啊，转中。 即系同佢玩，应该搵另一个头。喂，诶，唔系喎，同佢玩，你咪试下同佢玩咯。 唔好啊。 好。 冇。冇。 激情四射啊！ 哇！ 唔系啊，其实同边个男仔玩都冇所谓，但系我真系我唔想同佢玩啊！即系我唔即系系啊，嗰个 我系任何游戏都唔想同佢玩嘅。 唔好咁样啦，即系唔好讲出心底里嘅说话啦，好唔好啊？ 人比较真。 但系知我细个仲有啲乜嘢 game 系未玩，即系玩过又未讲嘅咧，定记唔起咧？ 其实我 都细个玩咗好多 game， 我都讲咗好多 game 啦，讲咗呢个嘅五子棋啦、黑白棋啦、盲棋啦、波子棋啦、军棋啦、斗兽棋啦、康乐棋啦、呢个飞行棋啦，仲有我冇人玩过个星冠棋啦、生命之旅啦，呢个嘅跳竹签啦、scramble 啦、cluedo 啦、国际象棋、大富翁同埋呢个嘅扭扭乐， 我都讲晒咯。 系啊，我谂系咪咁样？即系其实呢啲 game， 即系如果听众有啲咩？ 玩過 即系我哋系遗忘咗，而你哋又玩过，当时系玩得非常之过瘾嘅咧，亦都系喺 Facebook 嗰个 group 嗰度留言话俾我哋知。 Facebook 嗰个嘅网址系乜嘢啦？点揾到我哋啊？ 你只要 search 桌游兄弟就会揾到我哋嘅 group 噶，呢、這个 group 系 open for public 嘅。 Open for public， 啱啦，冇错。咁咧，今集嘅时间又差不多啦，我哋下一个礼拜翻嚟又同大家慢慢倾下偈啦。今集呢集真系好鬼怀念啊！呢集怀念翻以前嘅啲嘅。 系我嗱声攞几副出嚟玩下先。 我真好想玩生命之旅啊！你讲起呢样嘢，即系迟啲玩一副生命之旅。其实生命之旅真系好好玩。 哦，我反而想 你玩过未？其实 有，我反而想扭下人多啲 嘅。好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下一个星期再翻嚟再同大家讲啦。好啦，拜拜。 拜拜。 夏日热辣辣，吃西瓜消暑解渴。 大家好，我系烧肉夹仔。咁啊，记住留意 Red 先。 夏日热辣辣，佢要喝杨枝甘露。 话时话 Red 先系咩嘅？ 他要喝珍珠奶茶。 热辣辣，热辣辣。